好，欢迎到我卡双周到今个礼拜比啲声系会比上个礼拜仲差嘅。 系啊，即系我哋要解释翻啦。不过解释之前自我介绍先啦。 我系杰特， 没嘢啦。 系啦，因为今个因为工作室个 studio 咧副嘅个副电脑咧 装置有啲问题，就上个礼拜大家听我啲声就几有问题啦。 咁咧而家 就大镬。 直情office 我哋成工作 office studio 维唔知装修好维修点啊， 维护中，我哋而家我哋只能用 Skype 咯，所以就可能会有啲 delay 啊、杂声啊、收音差之类之类，又听得到就算啦吓。 应该会好，应该会好过我同特派专员录嘅，因为特派专员嗰次我哋用 Skype 嗰个内建录音，今次应该好啲嘅。好啦，废话讲啲废话讲完啦，讲下啲新闻先。嗱，今个礼拜其实。最如果以世界大事嚟講，其實最大禍係應該都日本咪算破千五咧，即係千人斬，日本發現千人斬幾個成功。 我記你好似好興奮咁，我諗緊。 係啊， 日本越大禍，你越遲啊啦，去日本嘅就係冇講啲乜嘢。 冇呢樣嘢咪當當即係情況，咪當情況去到程度就係都唔爭在咯。 反正去唔到當睇戲啦，好明顯呢個心態。係 啦。嗱，講咗咧，今個禮拜其實即係全食如果喺比同我哋比較有關，就是、抖音俾人冚家富貴嘅，因為抖音，因為嗱，抖音喺日本其實紅得好緊要，香港人比較 唔係，等陣，但係等我同你分開咗先啦。抖音冚家富貴同你有，唔係同你可能有關，同我係冇關嘅，因為我唔會用呢咁嘅鏡。 我都唔用抖音嘅，我都冇裝過。 咁就係關我哋咩事咧？ 咁而家全世界抖音都封俾人封嘅，因為日本其實抖音係幾係叫真係超熱門嘅。香港人比較香港人會比較唔覺，但係咧，如果日本你有時睇下日本廣告啊，或者日本電視嗰啲咧，係經常見到啲好抖音嘅 style 嘅片嘅。 啊，即係你就算冇過個 logo， 因為抖音啲片全部有 logo 噶嘛，佢轉過去其他 Twitter、Facebook 啲平台之後，你都仲見到佢個 logo 喺度，同埋嗰種點講啊，好短嘅時間配個好撚唔久唔拉更，但係好嘈嘅音樂落去。嗰種咁嘅 style 咧，即係嗰啲低級趣味嘢啊，即係唔好我哋嗰啲，我唔知係過咗嗰個年紀啊定乜嘢，總之就我就唔用嘅抖音就，但係佢就喺全世界，包括美國啊嗰啲都好紅噶嘛。 因為抖音其實我知道佢點樣咁紅就係、是、我喺日本電視節目有睇啲廣告啦，係莫名其妙啲廣告咦咁樣傻佬喐一男一女喺跳喐嚟喐去唔知做咩嘢，之後問哦抖音。即係嗰種好抖音 style 嘅廣告，係唔係話又未知鋪天蓋地，但係幾流行嘅。即係如果去到一般廣告，你都會見到抖音嘅嘢嘅話咧，就真係就即係已經係相當熱，即係叫做好熱門嘅啦，本。 啊，咁啊，即係我就見我 Twitter 度而家見到十段片，即係如果係啲無釐啦更，即係唔係啲咩信息類嘅，即係唔係新聞，唔係政治，唔係咩嘅無釐啦更嘅片啦，十段片大概有。三四五段片咧，係抖音嘅轉過嚟嘅。咁我知道喺啲鬼佬世界，啲抖音有幾咁 hit 啊！即係 喂，好簡單即係前一排好似恆田未來出翻唱翻木雅之嗰首電眼美人咧，點解日本咁紅啫？就因為佢嗰個電眼動作喺抖音紅咗啫嘛，TikTok 好啦，咁我哋講抖音講完啦，講翻件正經事。我哋唔係講抖音啊， 因 為我唔係講你嘅抖音有幾紅啊。 落井下石嘅睇日，我就係有一日你點封日本政府？你而家喺日本去，你唔係嗱？你話歐洲，你話美國其實都紅嘅，將來講美國比較容易封啊。印度更加唔好講啦，印度要封就封你。 印度直情封撚咗啦佢。 但係日本你點封啊？重點係我其實想講就係日本，我係唔知佢點樣封啊，因為佢紅嘅程度去到一個就叫做。你冇得封嘅喎，差唔多全民都玩緊咁滯，即係點封拉啫？ 咁佢要喂，老實講，你真係要封嘅又唔係真係咁難封嘅，即係咁美國嗰邊就傾緊話要封抖音啦嚇，佢雖然 WeChat 嗰個影響應該會大啲，咁日本就自民黨就跟翻個點講啊，跟隊啦嚇，跟佢又提出個要。限制使用抖音，啲國際版叫 TikTok 啦，但我哋叫翻抖音算啦。 大家知咩 嘛？係啊，咁佢就似乎就佢而家就暫時冇咁快整㗎。佢因為佢月底七月廿八號開會，先可以 去傾佢啊，要限制佢使用乜乜七七。其實係講緊係同印度嗰種狀況有啲似嘅，佢係重新審視呢個中國製嘅 app 咁啊，然後可能會限制一部分。咁抖音就其中一個都可能係幾指標性嘅 app 就會俾人封啦咁咯。因為日本冇人用 WeChat 嘅。 因為其實有一個尷尬，所以叫民主現代民主社會尷尬嘅地方就係、是，你喺中國要封你好簡單啦，喺日本或者美國其實要封，當件嘢咁多人用嘅要封嘅話，其實就好麻煩，即係要做綁手綁腳。 佢技術上就唔難做到嘅，限制連線，即係你要翻牆，即係佢只係話，即係又係同你CF 得一樣咯，防君子唔防小人咯，即係。你要翻牆 VPN 乜乜七七去逃避嘅，佢依然俾你做，但係你就要想要直連就唔得，又或者係再弱少少就直接就只係話喺日本 App Store 啊嗰啲嘢下架，政府要求佢下架咁樣諸如此類，我唔知佢點實際上點做，總之佢而家要提個提案出嚟咁解啫。 係咯，咁就依單嘢就睇下 TikTok 好冇彩啦，祝佢好運啦。嗱講咗係咯。 祝佢仆街先啦！我哋啲講，我哋呢個向來嘅點話，個方向都係咁啊嘛。你講啲北方鄰國嘢先啦。今次好少可啊，北方鄰國講先。咁啊，俾我講啲同繼續同啲北方鄰國有部分關係啦。咁我哋上次咪講到呢個開門九二UB 嗰邊送開門九二嗰陣時，佢度唔係送開門九唔係開門。咁啊，結果就佢而家就出新康門九就日本中國嗰邊就冇咩宣傳啦嘛。咁我哋點解後續仲有後續嘅？咁佢咧就出新 game 就送舊 game， 咁啊送康門九二，即係因為新嗰只理論上係三嚟噶啦，咁佢送只二，咁啊就全地球都攞到，除咗中國，咁大家知啊，因為中國唔係地球入邊噶嘛。咁佢咧就跟佢送咧就送咗只好似。好似五六年前好舊噶啦，因為康門九二理論上都係次新嘅作品啦，佢第二代啊，未計出第三代咁啊。 其實冇所謂嘅，講送舊 game， 如果你個送上一代咯，其實 係啊，送舊底好正常，但係問題佢就係中國玩家唔送，佢送嗰隻五六年前嘅叫光明之子嘅 game， 佢就即係唔送，佢哋唔送即係新少少嘅，就送隻好舊嘅 game， 跟住俾大陸嗰啲玩家屌到佢封禁。 冇誠意， 即係我覺得 UB 呢家真係好 Q 慘，因為佢送得全世界，就唔係話冇誠意唔係誠嘅，真係唔送佢即係點解咧？因為咧，康門九二入邊咧，其實有個彩蛋嘅，入邊有間中國式嘅餐館啦嚇，即係咁啊，佢入邊喺個櫃枱入邊咧，係有一個好隱密嘅地方，係貼咗啲徽春咁嘅嘢。咁啊，其中一句咧就係我要真普選，係啊，有啲咁嘅少少彩蛋，真係好少嘅咋，即係我唔知關係咪真係呢一張彩蛋搞出嚟，但係呢個彩蛋大家知嘅，好容易大家都知，都知呢樣嘢嘅，即係唔少玩家知啦，應該係話，即係佢係咪驚？喂，大佬，我放過啲咁嘅嘢嘅喎，但佢又唔想自己淹我自己喎，咁咪唔送俾你哋咯，咁咪費事唔使撩起你班友仔又再玻璃心發作咯，知你班友呢班友窿嘅。即係等於之前咁樣啫嘛，佢唔係中國唔做啦，唔係中國唔係成，佢低調處理啫嘛。即係佢而家咧，佢唔再送開門九二，就可能係因為想低調處理，等你咩啫？但係咧，對啲大陸玩家嚟講就係、是，喂，你唔送隻新少少嘅 game， 送隻九百幾萬年前嘅 game 俾我，你係咪咁冇誠意啊？你係咪睇唔起我哋香港中國人啊？即係所以，我覺得佢有少少女愛不是人嘅，不過就。即系冇咯，你喜欢咯吓。 又系除你开，又因为你开心啦。我最最中意嗰句就系你开心好噶啦，冇所谓啦，而家。 好啦。 嗱，讲下另一讲下啦。其实应唔系，即系比我换下啲少比较少嘅新闻先啦。日本其实比较，我觉得大嘢发生嘅日本其实比较静嘅。唯一单大嘢炒得好紧要嗰单，我独立再讲。首先讲咗就系、是、都我而家都應該都幾大鑊㗎啦，就係無面超人嘅新，即係滿而家佢九月出新作，咁今年嗰套新作叫無面超人 Kamen Rider Saber， 咁就不意外地俾人拉嚟同Face Light 惡搞嘅。今次咧就玩咩？就係童話故事溝埋劍士嗰啲咁嘅古靈精怪嘢，即係好即係嗰啲攬係少年向嘅。但係咧重點就係、 如果扣如果九月開播嘅話，即係話而家播緊嘅 CO1 就得翻五集，而家先四十集，琴日四個禮拜先四十集，即係而家得翻五集四集時間，唔知五集啦，當佢四集五集當佢五集啦，比上佢五集啦。我係唔知道佢五集點樣收科嘅，因為嗱歷史上拉達唔係試過冇四十五集失可以 get end 咗故仔。當年在最十二年前那套Akiko 其實他的主線是四十五集就玩完了，但當時他播了五十集，結果就咩？最後那五集硬生生拉出嚟播嘅。但問題就是後來之後咧，經過三一大事地震冇了兩集之後，那時咧柯船咧又是硬塞又剪頭剪尾 ，K 卡四十八集，尾四聽完四十八集收到貨，但都好趕嘅。好啦，你話喂，安時四十六集，因為佢有兩集，蒙面超人一千集嘅紀念。好啦，安時都做過四十六集，而家四十五集，我係唔知道佢點收貨嘅。咁我睇到佢上個 咪等於光美咁樣咯。光美而家無啦啦少咗一季，接近少咗一季，咁咪有啲人即係咪嘈緊要點樣？咪係。製作組喺度諗緊點樣喺唔改變成個大故事嘅狀況之下點樣搞掂佢？呢個係啲連翻又唔係連翻，但係唔係無限翻嘅作品都要面對嘅問題嚟㗎啦。 嗱，拉打咧，佢而家佢之前咧，佢花好長，差唔多成一季成十幾集咧，講緊仿生人 Human Gear 同埋人工智能嘅對決啊，衝突嗰種矛盾嘢。好啦。我睇翻上去而家再次製作嗰段部分咧，我有好肯定呢啲咩主題咧，全部冇曬噶啦，因為根本冇時間交代，全部掟曬佢，純粹打大佬，做大佬。咁我真係咁樣就係、是，之前我喺討論區嘈同啲人嘈咗啲巴閉，個意義係咩咧？爭論嘅主題。 咁冇擺咗呢啲橫禍嚟噶嘛？ 哦，係橫禍。反而光美就相對，如果佢冇咁多大道理比較，係都算好剪輯嘅。因為光美好在咩咧？佢開始啊， 中間有啲抌波中時間噶嘛。 唔係光美開始早啊，因為佢光美一月尾二月頭上，咁四月奶嘢播咗十集左右，你容易整 一季佢播。即係第一季部分十三話開始斷嘅， 係啦，十二集開始斷，十二集咁好啦，一季 第十三集斷啦， 咁你斷咗因為一季嘅話，你容易喺後面去調節，但係拉打你播四日三季之後先拉咁啊，扯大佬，佢足足入播咗成六至七集咩總集篇啊，嗰啲嘢硬去塞落去，結果而家搞到咧就你光美會你戰隊發應該又好啲嘅戰隊，因為佢又啱啱開始，所以佢容易調整嘅，只啱開始嘅話，你之後嗰劇本你咪整翻。你去中段，你花大堆時間去浪費，好啦，後半月你又唔知點算啦。而家，依飛流難喎。 咁呢個呢就點講啊？大不了咪改個成個點話開季時間褪咯，慢慢再褪翻好個數咯。你 光美難啲褪，因為拉佢一數，因為佢本身咧東影佢有啲唔襯得滯，佢本身賣玩具啊。因為例如話好似而家電磁炮 T 咁樣。佢一褪兩個幾月冇所謂㗎，佢一張《天父夢》嗰篇一褪到七月尾先播，因為佢唔使賣玩具啊嘛。 光美同拉打咪又係要賣玩具， 問題就係佢就因為佢而家鎖死咗嚟，拉打一定九月，光美一定二月，戰隊一定一月。好啦，你時間 fix 死咗嘅話，你同啲玩具商咧 kick 卡嘢好難交代，變咗一延期有機會佢就冇得延死時間，佢唔能夠話將延到十月播，有諗過㗎。即係東影曾經傳聞過兩月十四日就延十四日咁樣延到十月㗎，但係大佬啊啲玩具商，喂大佬啊，我啲玩具生產線擺曬喺度喎，你咁研發我唔掂喎。 結果所以睇佢點收貨咯，即係呢啲山不轉路轉嘅啫。雖然即係呢個日本人死腦筋就難講啲，好啦， 好啦，講下呢樣得算啦，都幾算係好消息嘅就係、是《鬼滅之刃》嘅主曲《紅蓮華》就破咗，就成為咗 Icon 嘅數位單曲榜下載嘅突破運，係史上日本史第三紀錄。即係佢淨係下載嘅，唔計你賣碟嗰啲。 好啦， 而排佢之前嗰兩首歌都係米津玄師，米津玄師紅我知道，但係我估唔到佢米津兩首下載曲都係米津玄師，有啲意外咯。同埋《紅蓮華》有冇咁紅啊，《紅蓮華》。 雖然我因為我本身冇睇，我冇睇開《鬼滅之刃》。 係咁，佢即係呢啲嘢通常都一個 set 咁樣去噶嘛，即係好少淨係紅作品唔紅歌，或者調翻轉噶嘛。 同埋佢喺卡拉 OK 榜破推低咗Ava 周主題曲啊，成為咗新嘅卡拉 OK 名曲啊。 呢個又誇張啲啊！呢個真 誇張，我都係誇張啲，即係不過有個有日本嘅日本人係咁樣噶嘛，中意跟風一紅咧就全世界都湧住做啊嘛！呢樣嘢我都講咗好多次噶啦，亦都唔係新鮮事。咁再不過都恭喜佢啦，因為始終你都係排你係第三名個破百萬記錄啊嘛。 啊，咁 好啦，我啱睇到你報料咧，就一單就講係對馬戰鬼嘅。其實我都冇玩對馬戰鬼，因為好多人玩嘅，但我反而冇玩到。 唔係，我諗住講曬日本啲嘢先講先講啲。 不過日本都算嘅，對馬戰鬼都算日本嘅。 鬼唔係美國嘅，咪只嘅，即係 OK 啦。好，你講你講我就講啦嚇。對馬戰鬼嗰邊咧就超幾硬居嘅，即係兩單嘢嘅其實又首先講單這個 SJW 咧就走去真係屌，其實算可以提上一單嘅。呢個佢喺呢個死嘅我又唔識讀METACRITIC 我唔記得點讀啦。總之一個遊戲評分網你上次提過嘅 Metric 咯。上次同講最後生還者嗰次提過啊，嗰檔嘢入邊咧就有大量嘅玩家俾對馬戰鬼零分。跟住咧，都唔出奇嘅，因為首先做作品其實雖然都大多數好評啦，但係你有俾零分嘅權利嘅。但係啲人咧就你知啲網上偵探啊，就好 Q 得閒噶嘛，咁就走去睇，然後發現咧就係俾對馬戰鬼零分嘅玩嘅用戶入邊咧，好多同一時間咧有幾個特徵啊。第一就係冇頭像，好多都冇頭像啦，最近先註冊嘅。佢俾對馬戰鬼零分，同時俾最後嘅生還者滿分。一個正常嚟講，即係我覺得你淨係聽完呢扎條件，如果你個心水清少少嘅人，你都應該知道呢個賬户是什麼回事㗎啦。即係就啲人就喺度發現咗嘛，其實幾得意喎，點解咁得意咧？當然咧，亦都因為佢兩隻大作咯，叫做對馬戰鬼係咪值得算係話咩最後的大作咧？咁佢算係一隻優秀 game 啊，係咪有到咁嘅地步？唔肯定啊，但係佢係近期嘅少數大作，咁好多時啲人雖然佢兩隻 game 就風貌不相及嘅，但係就好容易攞嚟對比。你睇下嗱，呢啲大家都係 Triple A 大作，近期的 Triple A 大作咁一比，我結果咧就即係我點講啊？呢個合理嘅推論就係呢個佢哋最後生還者嘅公關公司華地狗嗰邊嘅揾嚟嘅公關公司嘅操作就係、是。撳低佢嘅競爭對手啦，叫做大家都出 game 啊嘛，都係三 A 級大作 game， 撳低對手嘅評價，去間接拉抬自己，唯一合理嘅解釋係咁噶啦，即係冇講到咁點講啊？呢個係一個正常都會推理出嚟嘅嘢嚟噶啦，即係 不過大家都係大家都 Sony 系統嘅，冇即係大家都咁，大家都幫契弟公司做嘢，無謂分啲眼乜細啊！ 啊咁啊，唔係咁啊。咁啊，仲有入邊咧，仲有少數唔係有少數係因為嗰啲全部都係又係個冇好短或者冇評價嘅評分嚟噶嘛。咁咧就仲有一紮咧係長篇大量嘅評分嘅喎，但係通常有頭像啊。點解嗰啲咧就係啱啱提過 S J 多？點解咧就係佢入邊咧，佢評佢零分嘅原因係乜嘢咧？你班鬼佬！學咩人做日本文化遊戲？呢啲叫做文化挪用，巴巴巴巴巴，即係文化挪用呢個 term 咧，又係嗰啲 J 得好中意攞嚟講嘅嘢。我諗真係嘥撚氣，即係又係有個搞話，即係意思大概意思就係。 即係我聽到呢個古仔，我聽到有人講話呢只 game 好似美國公司做啊嘛，佢係咪？ 冇錯，呢只 game 係美國公司做，佢就話你美國人做乜嘢日本 game？ 你用你嘅文化挪用咗佢。你用你嘅霸道去侵佔咗對方嘅文化，咁啊大概意思係咁，因為即係其實一個好戇居嘅嘢，即係點講咧？即係譬如我當我係以日本為例，咁日本人以大和民族為主㗎啦嚇，咁如果佢著哈兒裝去跳舞嘅話咧，就係文化挪用啦，一個大和人和族啦嚇， 走去同著哈爾裝嘅跳舞，咁就算係文化挪用啦，佢哋咁樣講。咁因為點解咧？因為對白戰嗰個音樂咧，就一方面頗受好評啦，另一方面咧做個音樂嗰個咧，其實係美國佬嚟嘅，係咪美國佬？歐美人啦，總之就係啲鬼佬嚟嘅。咁但係咧就佢用呢一點啊捉住嚟攻擊，就話啊你又有文化挪用乜乜七七。但係咧，其實嗰個製作者咧喺點話？在個日本那個應該是燒啊定係咩？總之啲傳統樂器啊係有段數嘅，即係咧一個鬼佬去到日本攞到人哋段數級嘅評級啦。我唔知道，即係呢啲音樂呢啲日本傳統音樂真係唔熟。總之佢係有段數嘅，即係真係日本人都承認咗佢嘅。你班友仔，你班 S M 憑咩評價人咧？佢就用呢個原因就話你班友仔文化內容乜乜七七。 同埋我有乜唔系同埋就系、是、咁之前鬼之前啊都拍咩《危地回忆录》啊，最后冇事啦。 系咯，即系佢就话啊，你挪用咗佢啲文化冇事，文化黑泽明啲文化乜乜七七，我就系呢啲，即系我觉得真系得啖笑。如果你真系好认真地分析到出嚟都算啦，嗰啲理由系完全系戆卵鸠。我真系只能讲佢即系。 自从 受一次下限咯， 自从 J.K. 罗琳俾人撞咗，变咗做伏地魔之后，我已经对呢啲嘢已经冇任何惊奇噶啦。 好啦，咁你要讲啲鬼佬啲黐鸠根嘢，咁我又讲咗单鬼佬黐鸠根嘢啦吓。即系你话澳洲以呢个儿童色情内容为理由下架咗下架咗几个轻小说，即系大个佢个名单，我即系佢下架七部作品嘅。即係但係我覺得有部分咧，我勉勉強強仲理解到嘅，即係譬如呢個歌王殺手，你下架佢，我即係先，雖然大家都知啊，其實佢係第一話先比較黑少少，後面其實好都冇乜嘢嘅。 咁你就係話點解擺啲白嗱？ 又或者係佢你你俾我講埋啦，佢Logan Low Life。我記得應該有 Logan Low Life 份嘅，仲有呢個 L Manga Sense， 咁呢兩套你話移動 ？OK， 我理解， 理解嘅，即係仲有一套係健身吧，係咪留下咪健身少女啊？唔係好記得，嗰套好似白少少，不過試多都得佢，仲有呢 套， 唔係即係其中一套，我覺得最拗頭嗰套咩啊？刀劍神域 S A O。 真系拗头呢个婆系拗头啦， 拗穿头，即系入边唯一叫做 L 少少，咪就系阿斯卡狗佢喺个妖精塔度俾阿子安舐佢嗰阵时咯，嗰度算唔算系儿童色情啊？我真系睇完之后，即系点解你解释咗啱啱讲嗰集，就算你勉强叫佢有色情元素，我都理解唔到儿童喺边度。 点？ 你谂下先，先算。 你 买嘅 船嗱， 咁其他 我可以择界，可以算可以唔算 ？A 买嘅声色绝对算，唔好讲，冇我废话。 啊，咁其他咧，喂，就算系色情都唔系儿童色情啊，大佬。即系当然啦，你鬼佬眼中日本人就去到40岁都仲系儿童嚟噶啦。 系，即系好简单，我对于鬼佬个个都鬼婆噶啦，一超过12岁就鬼婆噶啦，要 十二呢个标准都好，你都好高啊。即系十岁开始该刮个路噶啦，唔系好讲笑。 系啊，有 即系有啲戆居咯吓，即系咩？今时今日呢个时候仲讲呢啲虽然儿童色情系越来越收紧嘅，今时今日仲讲呢啲嘢，真系好叫戆居。不过佢哋点样去处理佢哋自己嘅事，我哋又好似又唔系好阻挡到嘅事嚟嘅。哇，咁啊，讲啲咸湿嘢就再讲啲都系咸湿嘢啦，相关嘅。咁啊，呢个都系外国，不过翻嚟亚洲，我哋唔系北方嗰个邻国，台湾就有单就系、是、先讲各位绅士们应该听过一个出版社叫新世界噶啦吓。如果你真系唔知嘅，我只能讲你唔睇出版社啦。即系， 不过我唔睇出版社，从来 系啦，你睇咸书唔睇出版社，即系咧。 哦，新 世 界 有边 啊？诶，即系记得啦，听时间啱啱，哦，嗰间嘢啊， 即系台湾一间都几大下嘅呢个老番咸书嘅出版社啦，即系佢会老番日本啲色情漫，咁啊变好粗制谂咗变成中文，然后超低价发售，其实都唔系超低嘅，都要几廿蚊嘅， 咁去呢啲老番嘢啦。咁因為台灣咧就向來就唔管版權係唔管呢個色情嘅，即係佢係唔承認呢個色情作品嘅存在，所以佢唔會管佢嘅版權。佢個邏輯係好中華民國嘅，我真係只能講，即係我唔可以用台灣去形容，係一定係好中華民國，即係嗰啲古老石山 feel 咧，中華民國180年啊嘛，即係咁啊，佢咁啊，但而家今次咧就呢、這個。日本喺個 hit 出版社，都咁就同台灣嘅代理就一齊就起訴呢個新世界嘅負責人，咁啊而且起訴成功判埋刑，咁啊佢就同埋佢嗰陣有預告過，就有幾單就都係起訴咗。即係應該都會成功，都會應該會陸續宣判嘅啦。咁咯，咁因為起 我最見到啦，即係新時間我諗，我頭即刻望瞅一瞅，原來我因為嗰時見到封面有呢啲老翻 L 版封面咧，佢加好鬼多字喺度，眼都花埋嘅封面係。 以前係嘛？如果係十幾年前你睇台灣老花咧，就可能有幾間嘅，但係而家嘅話，基本上係新時間一統天下咁滯㗎啦。所以咁起訴則咧就係啱啱講到係未來數位，咁大家都知啊，台灣都冇第二間漫畫代理，乜嘅 H 漫代理都冇第二間噶啦嚇，雖然佢話自己遊戲公司啦，咁啊所以就其實又冇乜嘢，老老實實，只不過係可能點講，即係可能呢個 H 漫都可能即將進入呢個大版權年代咯。對我哋嚟講係好事嚟嘅，因為版權 H 漫其實冇貴過盜版好多啊，但係質素高好多好多好多，而且無碼，非常重要，需要講三次，而且無碼，因為台灣係冇需要打碼。點解老番要打碼？係因為佢係直接 scan 本日本漫畫噶嘛，日本要打碼噶嘛，但係台灣嘅代理商你可以直接落去攞原稿，一個未打碼嘅原稿，然後先做，所以而家。尤其是近期咧，佢哋試咗咧就係、是、即係早期未來數位出嗰陣時咧，仲係打都係照打格嘅，但係後屘就佢哋測試過，跟住發現好似真係冇，即係出咗幾本都安全喎，冇事喎，就算係移動色情嘅都冇事喎，所以咧台灣係地上最強嘅，佢既可以唔使打碼，亦都有移動色情，正，你呢個非常美妙嘅國家。 嗱，講開一頭，嗱，講開依單嘢啦，因為我頭先我喺 Google 大神去揾到有啲網站介紹講新世界咧，咁就啱好咧貼咗張相就係 Emotion Aki 老師嘅，咁就講埋依單附文啦，咁就成漫畫家 Emotion Aki 就過世，就原因不明咩都不明噶啦， 冇提到， 係啦。 唔係不明，係冇提到。因為佢可以話佢啲原因不明㗎，佢出版社同你咁講。因為好，其實如果唔係咩特別嘢咧，又或者係家族要，或者家族冇要，亦都可能好多時都會要求話將佢個原因隱匿咗佢嘅。尤其是如果係一啲大家覺得唔係太光彩嘅理由，啊，等於唔代表佢係唔光彩嘅理由，可能純粹係私隱問題。咁樣佢因為以我所知，佢呢、這個。漫畫家就應該唔算係好老嘅，都幾後生嘅，應該係幾後生。 因為都話其實而家佢附文就喺成日漫畫出版社Wally Magazine 度出嘅，咁就佢嗰個出版社就編輯部就出咗個附文通知，咁淨係佢嗰個出版社都已經十一本單行本，其實算多噶啦，喺 L 漫畫家嚟講，而且佢都唔係依幾年啫嘛，佢都 啊，雖然就唔太係我杯茶啦嚇。 唔係應該咁講，就是 L 漫畫家，如果喺一間出版社出到11本嘅話，其實算相當好嘢，因為你知 L 漫畫其實可能係5、6年先出本單本啫嘛。 唔止啊，有啲就係講緊出咗一兩本，甚至一本就已經消失咗，即係佢唔一定係個人消失咗，可能佢轉換跑道啊，或者係唔再畫啊，或者係佢退出咗畫 L 嘛，因為其實有部分如果俾人揭發咗嘅幾大咩噶嘛，幾大。佢佢幾大壓力噶嘛會，即係 佢都佢而家成11本，淨係淨係Wally Magazine已經出11本啦，算係頗為老資格嘅呢個係。 啊， 你咁就冇嘢講啦，依就係RIP 啦，只能咁講又係。 啊，咁啊，仲有一單係富民嘅，咁就呢、這個伊粒道雄嘅個就因為音樂家伊粒道雄過世，咁佢。如果講名字大家未必知道嘅，但如果佢講佢作品大家可能會比較知道。首先佢就通，佢主要係睇喺呢個職業社啦嚇，喺業社下邊做嘅。咁佢就傳頌之物嘅音樂啦，同埋呢個威 album 二都係佢出自佢之手嘅。咁包括埋呢個花冠之旅啦，呢、這個傳頌之物個 咪最簡單我用應該咁講就係講一首歌名得㗎啦，夢想歌。 夢想歌， 算啦嗱，夢想歌就佢作嘅。 一定係即係我哋係冇夾過情況，同時噏呢個名，一定係呢、這個，一定 係 最。啱啱 就係呢首，你知你差唔多講，你講傳頌之物系列呢只歌，佢係基本上叫做咩啊？你除非你完全未聽過，唔係嘅話，冇接觸過呢個系列，唔係一定聽過呢只歌嘅。紅到依個地步㗎，幾首歌我認為咧。在動畫界可以叫國歌級的首，呢首其中一首。 啊，就咁啊，咁啊過咗身，咁啊一樣都是冇透露死因啦。咁其實佢哋佢幾多歲，我都唔知道，查唔到。咁啊，不過就如果佢喺 lift 做咗十幾年的話咧，十七年嘅話咧，其實應該就都 四張嘅， 應該是四五張啦。即係以死亡嚟講就有啲後生嘅，咁就但係又唔算真係好英年早逝嘅，咁啊，但係都係可惜嘅，因為佢而家其實佢現役嘅，因為佢而家都仲有人做緊。 其實傳用之物一直都做得出㗎，你唔好理佢出埋嗰啲手遊 game 機卡嘢，佢係一直 做出嘅。係啊，咁啊，即係咁啊，兩單富民啦。咁 你講下先，就講下單啲花邊小消息啦。繼宣版之後 ，MGS 五 bit 全冇 ending 出就俾喺PS 三 bit 成功做出嚟啦。 即係呢個因為呢、這個點講啊？當初係用呢個作弊形式去破咗呢、這個嗰、那個嘅唔係破咗呢、這個成就啊！因為當年係冇唔係喺冇解過冇完達成就嘅情況下解咗成就嘅。但係今次Steam 版就因為人少啦，今次連 PS 三版都可以觸發呢個零核武劇情啦，即係佢呢個其實算係彩蛋式嘅隱藏結局嚟嘅。咁啊，當年大家拗過嘅就係、是、到底係呢個隱藏結局應，因為佢哋估到有個隱藏，因為佢由城仔往反推，應該有一個隱藏結局，我哋大家都未解到嘅隱藏結局。咁然後就大家估啦，因為佢有個暗示嘅。大家又估係咪要全世界無核化呢？咁但有啲玩家就調翻轉諗，係咪全世界都有核彈呢？即係佢個一個個提示嘅模糊問題，咁有啲人睇法唔一樣。咁結果就係認為無核版嘅就係走去四圍拆人哋啲核彈，認為有呢個應該係全世界都要有核彈先係觸發條件咧，就四圍走去起核彈。咁結果兩邊又打得無日無之咁樣咯。 結果終於俾人，因為不過講就係你堅持五年先去 PS 3去做咗呢個嘢，其實算好嘢，因為始終 PS 3嗰個市場大過 Steam 大好多嘛。 哦，其實咧就有啲因果關係嘅，即係 Steam 版就第一就其實呢個無核係，因為啱啱講啦，無核版同全核版啦，我哋咁樣叫啦，兩派係有無核派咧係主流嚟嘅，但係因為有全核派嘅存在咧，就令到佢哋始終都達成唔到嗰個目標。咁因為佢後屘就係出咗個，佢喺冇達成嘅情況下，自動送咗個成就俾大家。咁嘅情況下，大家因為個成就解開咗啦嘛，大家清楚知道個條件就是無核版，全世界無核就係世界零核嘅個隱藏結果。 嗱簡解釋一下先啦，就係呢遊戲佢本身有對戰模式嘅。咁對戰咧，如果你話其實你咧，如果起咗前線基地咧，你如果俾人搶資源咧，你可以起核武。 可以起武裝啦，包括 武裝。咁起咗武裝嘅話咧，對方除非用核武分，即係對方要搞你唔到嘅。咁咪俾核下邊嗰個未競賽咯。你用核彈，我起核彈，大家就起核彈。 因為佢同現實唔同，現實咧就你四圍都係核彈，而且亂咁撳咧，就大就 over 甩噶啦，算唔算地球 over 甩噶啦？地球只係一個，但 PS 三上邊嘅前線基地有無限個，任你炸啊嘛。所以佢個大家就相對唔會咁 咁 Kia， 咁啊結果就大家啱啱用喺呢個無核派、無核派同呢個全核派就喺度大家喺度鬥，結果就個答案出咗嚟之後咧，就咁啊呢個大家都投入咗呢個無核派度啦，因為冇人再即係結果答案出咗嚟㗎啦嘛，咁佢哋就兩邊就合力就開始去拆炸彈啦。當然有啲自由派就係話：喂，你想玩你隱藏結果你嘅事，但我唔想啊嘛。但我唔想俾你拆炸彈啊嘛，即係仲有零星嘅抵抗喺度嘅，咁啊終於掃平咗所有抵抗，咁就 最完成咗現實做唔到嘅嘢啦。 啊，即係呢個地球末日化呢樣嘢，我諗到人類毀滅先可都未必可能做得到，人你地球毀滅粒核彈仲喺度噶嘛，啲未用嘅核彈仲喺度。 咪仲係咯，仲有核，仲有大啲核子反應堆啊嘛。好啦，咁今個 咁啊，日本咧就仲有日本誒仲有單就邊個啊？即本来就不是一些很重要的新闻，但它实在它的代表意义实在太厉害了。即是这个日本文化厅 就任命一个卡通人物做这个著作权大使，即版权大使啦，我们叫做即推广这个版权意识这样的东西，其实是很普通的东西。那它用这个虚拟人物或者卡通人物都是 很普通的东西，但它用那个是 Hello Kitty。大家聽過大家的反應就是哇，非常之合適的對象啊！大家知道 Samuel 啲版權比較惡㗎啦嚇，即係揾佢嚟做版權大使，真係一流配襯到住啦啊！ 不 講 啊， 你講花邊啊，仲有你嗰單，最後一單你嗰翻花邊啦，從龍嗰單嘢。 哦，從龍老師就唔知有佢紀念自己喺官網度佢自己嗰個 follower 25万。咁咧就話可以你俾錢我幫你畫圖，就15万日元一張，但條件但條件一樣就係只能畫原創。 呢個就點講咧？有名即係知名插畫師公開招唔可以叫拗生意，總之就係去接受委託啦，公開接受委託。就偶不爾都會見到嘅，個價錢咧都係一個正常範圍咯。先講，如果係啲出名嘅話咧，通常一張呢啲咁嘅公開委託，我以前見過嘅就通常會喺呢個10万到30万附近咯。 呢個價錢合理咯，以從龍嘅 level 嘅，從龍呢個 level 15万就其實都 OK 啊。如果唔係佢即係點講啊？如果唔係我冇錢，兼且佢唔算係我特別中意嘅畫嘅畫風，其實，但佢畫羅其實我都 OK 嘅，其實，只不過佢唔係好中意畫羅咁解，佢唔係咯，唔係好常畫啦。 嗱，只要好多人問點解唔畫有版權，即係簡單嗰句 SEO 啦，道理好簡單啫嘛。你畫 唔係因為畫，如果你講畫版權嘅話，好麻煩嘅，真係會有版權問題嘅。 嗱，應該咁講就係畫冇所謂，但你賣俾人嗰下有問題啊嘛。 賣俾人咧，都本來就冇乜大問題嘅，問題就係咧，俾完你之後，你攞嚟做乜嘢，佢限制唔到啊！即係等於佢可以，佢都可以畫圖人志噶，但係佢因為佢畫完之後，將圖人志個用個出佢張圖啊，應個用途已經限死咗啦嘛，就係本圖人志本身啊嘛，咁咧變成就係佢唔會因為用咗喺啲唔適當嘅地方，到令佢帶來問題。即係你明唔明呢個問題先？即係有啲嚇。就覺得，所以佢就佢就要限死，一定係原創角色。咁而家但係調翻轉講啦，如果我要俾10几万去揾個插畫家去畫一張圖，我一定叫佢畫原創角色，係唔會叫佢畫二創嘅望居嘅。好老實實，即係如果我俾咁大嚿錢去即係你咁啊，當然呢個有少因人而異啦。咁啊，好啦，咁啊呢個。咁今個禮拜就應該係咁多啦。 係啦，咁今個禮拜就 OK 係咁多啦。因為咧，成個其實日本咧最而家炒到山口縣個縣知事鬼殺咁嘈嗰單 YouTube 事件咧，我就下一節獨立攞出嚟講。好，咁依個一集到此為止，下兩個禮拜再見，拜拜。 係。